烟。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大门收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我们将会为您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的足球100分栏目，欢迎您收听。 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周一晚的这个时间呢来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足球100分，我是主持人魏一东。那就在上周亚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十二强赛已经正式开打了。第一轮比赛12支球队悉数亮相，冷门太多了，好像只有中国队这场3-0，我不知道算不算冷门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肯定是要来解析这场比赛，但是我们想用一个非常端正的态度来帮助中国队，看看我们能够分析出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后天啊，明天晚上就要跟日本队进行第二轮的比赛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任何的嬉笑甚至是一些责骂都没有意义，才第一场比赛，确实我们发挥的不好，但是究竟哪儿不好，这是我们应该严严肃肃的认认真真的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去总结它。好，那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首先呢，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著名的球员徐亮。徐亮你好。 三位好，大家好。 今天应该介绍的是前国脚是吧？因为一说你是前著名球员，我得脑里出现四五家俱乐部的名字。对，徐亮，欢迎徐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长庆你好。 三位老师好，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的搭档陆书。 那今天呢，早上啊一起床，我想大家可能看到一条新闻，不知道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有多少人起来看球了。世预赛的南美区预选赛，阿根廷和巴西相遇了，内马尔和梅西也是作为队友第一次在这种比赛当中相遇。但是这场比赛呢却出现了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情况啊。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知不知道这场比赛结果是什么？考考二位。 没结果吧。 踢成几比几了？ 没结果。 听说好像是俩人就踢了5分钟嘛， 中断了，中断了，结束了。 对，这个中断好像 这也是一个 挺不常见的。 你说巴西跟阿根廷相遇，梅西跟内马尔相遇，其实这个比赛是足球跟疫情的相遇。 对， 对吧？你解释解释吧，怎么回事？ 哎，以前呢，咱们会听说这个球赛因为大雨中断，但是呢，这一次啊，是因为巴西防疫的官员进场了，称阿根廷队有几名球员违反了巴西的防疫政策，于是要求要带走这几名球员。当时阿根廷队肯定就不干了啊，梅西上前是进行交涉，但是未果，于是阿根廷队退场了。目前这个事情还没有定论，也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巴西这边说呢，他们是告知了阿根廷队的，提出过警告，但阿根廷队这边呢，队员是隐瞒了自己曾经在英国的这么一个经历，于是入境了。 对，这个事儿呢，这个具体来说呢，就是巴西的这个目前的防疫规定啊，他会对一些他认为疫情相对要严重一些的地区和国家来的游客旅客要进行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说从英国来的，就是这张照片太有意思了。 对，但是我们的观众现在看不到。我觉得应该 现在观众 看一看。 对，那个可以让这两个十号球员啊，他们如此同步的完成这么一个动作，可看得出来。对，先后在巴萨跟巴黎都是队友的，他们还是相当的默契。不过这场比赛确实是，我觉得是足球的一个小悲剧啊，就是说这么一场比赛会因为这么一个原因，一个场外的原因会叫停，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刚才我给大家补充一点信息点呢，就是巴西的防疫规定呢，就是从英国来的人或者最近这个2周之内到过英国的人， 你要到巴西入境的话，必须得执行14天的一个 隔离。 但是呢，知道有这个规定的阿根廷队呢，在这个4名英超效力的球员，因为他们肯定是在英超踢球嘛，他不可能在没去过英国，对吧？他在入境的时候跟这个入境官说了谎，然后说我没有去英国这个旅居史。这个入境官我觉得也是个球盲，就这 没有一眼识破。 对，就这4块料，你难道不认识他们吗？是吧？就放他们进来了， 换了身衣服可能就不认识了。 对，然后呢？问题是，他进来是进来了，难道你巴西足协的人和、这个、 对也不认识吗？ 你地方上的这个防疫官员，难道你不知道吗？就是说他已经在巴西待了3天，然后你没有就纠正这个事实，他就跟着阿根廷队训练，然后就踢了比赛。就到比赛当天的时候，这个防疫部门想起来了，想明白了，就跑到体育场来把这4个人带走。还不是刚才大家看那画面，就是赛前1个多小时已经来了，但是阿根廷人特别绝，我什么意思？让我球员不踢了，我这4个球员首发呀，都主力也不行，这哪行？砰，把更衣室门就给反锁了。这个 还有这么一出呢，这我就不知道。 砸门啊，砸不开，说天哪，你反锁，我现在进不去，你总得出来吧，出来等比赛开始，我球场上逮你去， 啊，对你总得上场啊。 对， 要我说你们巴西的疫情控不住呢，3天了，这工作做的啊， 太散了， 没健康宝啊， 对，这样的挺对，挺有意思的， 对吧？就是说没有这个东西，确实是这个，就比如咱健康宝啊，什么这个，我。咱们去江苏那儿有苏康宝，我觉得这都挺好，这大数据嘛，对吧？ 我觉得还是一个防疫的意识。不仅你看巴西的防疫工作做得有漏洞，阿根廷人也挺逗的，是吧？你为什么不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定呢？还要撒谎，还得锁门。完了之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片子的最后有一个字幕的提示，是阿根廷队已经乘飞机离开了。我们就不比了。这个态度也是非常的决绝，也不知道这最后怎么处理。 对啊，还有一说呢，说这个巴西队啊，说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疫情的原因啊，他你看他觉得英国来的人要隔离14天，事实上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欧洲那些俱乐部的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巴西国脚放回去比赛。 对， 也就是他很多国脚他其实没招回来，但是阿根廷队人家欧洲俱乐部就都放心了，所以对巴西队也很不高兴。但是你看内马尔人不是回来了吗？当家球星在呢，是吧？ 所以阿根廷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么做是不是针对我？是不是一个战术策略？ 这个，反正总而言之，要大家太太平平的，没有疫情，也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对吧？所以希望这个还是快点好起来吧，是吧？ 没错。哎，我们还是得说回到国足啊，对不对？说了这么多别人家的事儿，得说说自己家的事儿啊。 以前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足球比赛里头，我想在过去我们经历过的世界杯预选赛里边，开局上来输个球，这个其实太多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太多了啊。但是这回我觉得大家反响呢尤其的悲观，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还是跟咱们本场的表现和其他场次的结果我觉得有关。再加上确实我们40强赛应该说在李铁指导的带领下，其实大家还是打出了一些东西的。所以呢，期望越大可能失望越大，这是第一点。二呢，就是因为我在我们比赛之前，日本又爆冷输给阿曼，是吧？我们可能认为日本应该是一枝独秀，然后呢，阿曼呢，我们最起码还能拼一拼，所以呢，这个爆冷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又雪上加霜了，然后再加上可能其他场次，包括你看越南，虽然在罚下一人的情况下可能最后输了，但是也是先进的沙特的球， 对， 沙特应该说在这个组也算是应该说比较有实力的球队，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就非常悲观了，因为毕竟可能从小组这个排名来说，可能是甭管沙特、澳大利亚还有日本都是在我们之前，我们是小组第四嘛，就是抽签的时候，所以阿曼跟这个越南可能就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全取三分的这种球队，所以一觉得这两支球队可能表现的都还可以，我们可能似乎这种自信心就不是很足了。 确实，徐亮觉得呢？ 我同意常静说的这几点。那么另外加一点就是说，咱们现在场上的内容，我觉得可能以前输球呢，场上还有一些内容出来，然后很多的这个球迷看到了这些内容的，毕竟有一部分懂球的球迷，或者媒体。我觉得他们在赛后的这个总结也好，复盘也好，他们会能看到中国队的一些这个做得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可能 这一次咱们首回合首轮比赛咱们挨骂的主要原因， 嗯， 就还是内容没有。如果一支球队没有内容，那这个就不是失望了，这可能就有点就是悲观，就悲观到可能对未来都没有任何期望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说这也正常嘛。去这场比赛确实内容上，我觉得，我们做的属于比较典型的技不如人。 对， 确实是这样。 对，就是由于像二位刚才说的这几点的原因叠加在一起呢，积累了大家的这个失望情绪。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才是第一场比赛，而且第一场比赛中国队并没有展现出一个真正的自己，不管是战略上出了问题，用人上出了问题，战术上出了问题，状态上、体能上什么，我觉得这些原因我们可能要留给这个时间来慢慢的来检验。但是不管是哪儿出了问题，我觉得这都不是一支100%发挥出来的中国队，所以呢，我们也不必太过于急着盖棺定论，也不用急着绝望、悲观、失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后面的九场比赛，我们究竟该怎么来面对？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位置上？你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后面的比赛我们才能谈希望，才能谈出现。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表达的一个观点和态度。那首先，我们还是得从比赛说起吧，是吧？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0-3输给澳大利亚的比赛。 当代表中国队征战12强赛的11名队员踏上哈利发体育场的草坪，当每个人的视线都汇聚在电子屏幕上飘扬的5星红旗，为国而战是他们共同的心声。由于疫情的影响，李铁与对方主教练阿诺德以小臂对碰的方式代替了常规的握手礼。但对于中澳两队的队员来说，接下来的90分钟比赛将会是一场真正的肉搏战。由于澳大利亚自己国内的政策，本次参加12强赛的队员基本是由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组成。与40强赛时相比，目前这支球队个人能力更强，但也相应的面临着磨合时间较短的问题。开场后，中国队先声夺人，更长的集结时间让队员们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前场逼抢也确实给澳大利亚球员制造了不小的压力。吴磊的小角度打门和吴兴涵接艾克森的妙传后获得的起脚机会，都让我们看到了球队的改变。如果只看开场的15分钟，似乎赛前那种最乐观的猜测也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刚开始大家也做好了一种对这场比赛一个充分准备吧，可能刚开局大家有一些的机会，包括也控制了对手吧，限制了对手，可能通过比赛逐渐的往后蔓延吧，可能对手的整体的实力可能还是高于我们吧，我没有能够很好的限制对手。 比赛第17分钟，澳大利亚完成了上半场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虽然已经意识到场上攻守形势正在逐渐转换，但中国队还是为防线上的连续失误付出了代价。蒋光太的漏人以及于大宝连续的两次解围不干净，终于给了澳大利亚破门的机会。来自丹麦超级联赛的马比尔伸脚在蒋光太的头顶，将塔加特的传中球捅进了中国队的球门。1-0，澳大利亚在顶住中国队开场的3板斧后，迅速取得了领先。雪上加霜的事情接踵而至，仅仅2分钟后，澳大利亚就将比分改写为2-0。由于中国队大举压上，后防线极度空虚。博伊尔面对退防的2名中国球员，毫不犹豫地在弧顶区域起脚射门，皮球应声落网。比赛开场还不到30分钟，中国队几乎已经失去了本场比赛获得积分的可能性。2分钟就丢了2个球，我们从李铁激烈的动作中可以轻易感受他此时的焦躁。两粒丢球，防守球员都犯下了一些最简单的错误。除了球员本身的问题，我们在本场比赛开始前选择的前场逼抢战术导致防线空虚，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于中国队来说，煎熬才刚刚开始。全场比赛澳大利亚队狂轰21脚射门，疲于奔命是场上中国队员最真实的写照。没有以更大比分失利，还要多亏严俊林的高接低挡和场上每一位中国球员奋不顾身的封堵破坏。可以说0-3是一个巨大的分差，但这个分差并不能完全体现出两支球队在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实力差距。 中场休息，李铁迅速做出了调整，王刚和蒿俊闵替补登场，加强球队的控球能力与提高边路的速度。面对着中国队的生力军，澳大利亚方面在下半时开场后也相应的减缓了攻势，力求保住胜利的果实。下半场开场后的前20分钟，中国队还是打出了一些配合，但面对扎紧篱笆的澳大利亚队，我们这些局部的配合并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射门，反而是对方每一次的反击，每一次的定位球都会威胁到严俊凌把守的球门。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中国队的球门本场第三度失守，依然是中场压上后的空档被对手抓住。当局部4打4，而且对手的每位球员在身体对抗和技术上都有优势时，严俊凌能够扑出马比尔的第一脚射门已经竭尽全力。米切尔随后补射，让中国队的12强赛首次亮相，就吞下了一场0-3的失利。比赛的最后20分钟对于中国队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几乎等同于半场攻防演练的状态，对代数军团来说随便踢踢就可以备战下一场与越南的比赛了。虽然错失了几次继续扩大比分的机会，但无论是替补登场的球员还是下场休息的选手，澳大利亚的每一位队员脸上都洋溢着轻松的笑容。接下来中国队将面对首场意外输球的日本队，短短4天的调整时间，只能让我们期待国家队放平心态，尽最大的努力去踢好比赛就好。 回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看一看球迷的观点。 其实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在我们100分的官方微博下面有很多球迷给咱们留言了啊。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他们反而是觉得能接受，并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呢，令很多球迷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觉得这一次的澳大利亚队有些出乎意料，跟他们想象当中的那支澳大利亚队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有一位球迷叫做沈冲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感觉国足是和西班牙踢了一场球，这种错觉是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球迷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各位能不能给分析一下，你们觉得澳大利亚有变化吗？ 我觉得我是觉得咱们现在整个防守端的这个3条线之间的空间太大了，以至于对手呢可以不用利用长传就可以去做这些短传渗透的配合，而且这个澳大利亚队我感觉他也不是不会做， 对啊， 他的内容上还是体现出来了他一些细腻的东西。那么现在这支澳大利亚队，他由于他的这种足球理念的改变，他可能跟他自己本国的这个澳洲橄榄球的这个风格可能就完全脱离开他不会高举高打了。那么这也是能说明就是现在的足球发展趋势，对于这个亚洲强队来说他们还是比较追求的。而现在对铁哥这点说的对，就是对球权的掌控确实是现在目前各个球队都去要去做的。 对， 很多球队不会再去选择轻易的从自己的后方就开大脚这种战术，确实很少有球队去选择。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能看到澳大利亚的这个足球的一些进步吧。 所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传控的一个踢法？就是我们在战略上是否对这种踢法做足了准备？我们自己还是坚持我们自己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说到这个话题。那么显然这场比赛我们想去压迫和逼抢澳大利亚队，我们是没有做到。是完全没有做到的。那为什么没有做到？是我们准备上出了问题，我们体能上出了问题，还是哪儿？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就像刚才徐亮提到的，在传球方面的这组数据呢，看上去是有点触目惊心的。控球率，中国队不到40%，射门我们一脚都没有射正，对手有23脚射门，这个真是次数很高了，其中9次是射正的。传球651-412，比我们多出了200多脚，那成功率上呢也要高出了5个百分点，在对方半场的传球成功率，这个是差距巨大的，多出了10%几。所以在我们半场，澳大利亚的传球成功率能够达到82%，这充分说明我们几线之间的防守是有问题的。长传球也比我们要多，他后来开始发现直接打长传对于我们威胁也很大，因为我们在前场逼抢方面逼不住，那对方就是想短传短传，想长传长传，而且非常迅速的就把球倒出来了。我们的阵型又在前压，所以给我们的这个后卫的身后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这个就是这场比赛的一些数据。常庆，你会怎么解读这些数字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控球率上，其实大家都通过比赛，我觉得就应该说有一个清晰的这种判断，就是完全让应该说澳大利亚整个控制住了整个场上这种局面。其实我刚开场的时候看感觉还好，就是大家好像这股的劲儿啊，包括我们的中场啊，还能给对手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虽然我们可能踢的是这种4-5-1的阵型或者4-1-4-1这种阵型啊，但是我们中间这个三个人，就是吴曦可能在中间，右边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 金京道， 左边是西哲 、 是吧？然后两个边往前面二个，但是好像感觉这三个人在中间都不在自己的特点上，就感觉，你像吴曦呢，可能我认为他可能踢后腰的位置呢，他基本上插上。这种是他的这种特点。我们在联赛当中也能发现，吴曦总是在对手的这个禁区能有所作为。但是你让他踢这个4-1-4-1这个腰这个后腰这个拖后这块，显然不是他这个专门这种特点。所以中场就感觉，因为这个金京道再加上西哲，他们的可能也是这种因为金京道嘛，身体比较小，但是也是脚下能够去寻求配合的。像西哲啊，就基本上是前腰这种踢法。但是我们对于对手的这种防守，可能在十分钟以后就完全的。应该说做得不够了，就包括我们第一个进球也是让对手冲着我们这个整体这个应该说防线走，然后从中线的附近一个长传就能够打透我们整个中场和这个后卫线。我觉得这种进球对于我们来说，就这应该说不应该是这个职业球员犯的错误，这属于太简单了。因为对手这种正面的，而且长传球还有一个时间去判断移动，是吧？你还能是专门的去观察，而且我们对手通过长传，我们的整体后防线的人数也是比对手要多的，所以这种失球我认为就是太简单了。所以我们防守第一个失球一失了以后，我们可能整体确实大家可能压力也比较大，一下感觉应该说整个都对不上人了。虽然我们中场可能也许你看似是五个中场，但是对于人数虽然有优势，但是应该说效果就已经变得不好了。 对，整体上呢，我觉得不是哪一个点的问题，是我们整体都跟对方没有对上节奏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可能要想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确实水平比别人差，但是有没有更合理的方式去面对比我们实力要高出一个档次的球队？我觉得应该还是能找出一些办法。但是现在我想，既然刚才常庆说到这个阵容阵型了，我想呢，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在这场比赛我们排出的首发阵容和40强赛最后一场，就是国家队上一场正式比赛我们排出的首发阵容的这个区别。首先，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其实是一个基本的一个4-3-3的一个站位啊。吴磊、吴兴涵各打一边，埃克森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张稀哲、金京道左右。那么吴曦其实是一个单后腰，蒋光太、于大宝、张琳芃、王申超构成了后卫，严俊凌是守门员。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在40强赛最后一场我们3-1胜叙利亚的那场比赛，我们排出的基本就是完全一样的一套阵容，用人方式、站位、打法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唐淼受伤，这套阵容里目前没有唐淼。那么张琳芃呢被挪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于大宝来顶替这个中后卫的位置。那么这一点呢，赛后也有消息说呢，教练组是觉得澳大利亚队应该在高空球上比较有优势，而于大宝在点的就高空球的点的判断上，他有非常好的一个特点，所以也想用他这个特点在这场比赛当中去发挥。结果，你发现澳大利亚没打高空球，对吧？ 对， 他完全是地面推进，他几个进球完全都是地面推进这么打进来 的。打的就是你们出其不意，就是想你们肯定会认为我们要打高空球。 对，所以 但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唐淼一受伤啊，就是你假如我们现在就算张琳芃收进来打这个中卫，你也许可能大家都觉得是王刚踢可能更合适，可能就觉得这个阵容，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用王刚也好，用大宝也好，其实对于这个阵容呢，没有决定性的，我觉得这个失误这个或者怎么样哈，我感觉 没错。 是吧？就不是说质的这种变化，我可能用一个不会踢的，或者我觉得不是说在这儿，就我想说的就是我们40强赛的时候面对的对手， 对， 我们要攻， 对， 就是所有对手你必须要三分，就是因为我们能力确实比人家强，就包括那个时候叙利亚，就我们整体的那个当时最后一场球的那种状态，我们就是比对手要强，是吧？所以这个阵容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澳大利亚也好，或者可能接下来对日本也好，确实是就是人家的应该说整体能力就是比我们强， 对。 所以当时我们说了，到这十二强赛最关键的就是心态，我们能不能摆清摆低自己的位置， 对， 就是我们真正的去稳固于防守的情况下，我们伺机去进攻。 所以我要说的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打叙利亚跟打澳大利亚，我们用一样的人马，而且几乎相同的打法去打，是不是合理这件事儿？徐亮，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呢，你现在你去找这个所谓的防守型的中场也好，或者说这种能忙活一点的前场也好，其实你换上去任何人，我觉得都是大同小略， 不会本质上 那对他不会说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他的打法上，现在目前打法上，我认为铁哥他是有想法的。我们分析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可能觉得这种高位的一些逼抢可以导致对手这个长传可能并不那么轻易就能容易打到对自己的这个本方半场了。他可能对持球人的限制这一块他做了一些想法吧。那么对持球人施压了，那你的整体的阵型就张开了，在你张开的同时，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连接保护就没有了。 对， 所以对手呢也正是因为利用了这一点，才做好了这场比赛的内容。 对， 这就比赛打得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我是认为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说咱们的个人能力有限，我们个人能力有限，每一个位置上的个人能力都有限，导致了最终我们的失利。我们张开之后基本上不会形成这种局部的包夹围墙，因为张开了嘛，张开了人与人之间就大了。那么没有这种包夹围墙之后，我们就可能更多的是一对一局面形成，形成了一对一局面，无论是我们这个攻还是守，我们都不是很有力的，人家的个人能力比我们强。 对， 所以说我们的特点其实说实话，这场比赛一，我认为常进刚才说的对，我们摆正自己位置可以做本方半场防守这种战术吧，那么当然可以。那么做了本方反手战术，那么铁哥可能又怕对方如果在这样我们这样站好了的情况下，对方再起长传，对吧？他都是有利有弊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铁哥他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的，他可能放弃了本方半场防守，放弃了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他选择了给持球人施压。但是我们选择了什么，只要在这个方面做好了也不会那么难看，但是我们选择了这个，我们在这方面也没做好。 对，所以在阅读比赛方面，澳大利亚队明显做得比我们要好。他们打了十来分钟以后，我就发现啊，中队在防我们的边路，那好吧，我就往中路打。其实在中路我们的这个防守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吧？那我到了下半场，中国队显然呢在边路进攻上，比如王刚的上场，在中路的控制上，反正肯定修补了一些上半场存在的问题。那么澳大利亚队又开始有一些长传的一个尝试，而且他的那个长传时机上，从这个把球给摘出来的速度上，还有这个向前传的准确率上，传跑的这个配合上，我觉得都很好。那么所以这么一支阅读比赛能力比我们强的澳大利亚队，再加上刚才徐亮说的他的每一个位置上的个人能力又都比我们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我们输就输在哪儿了，就是其实就是能力啊。这场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原因，我觉得确实就是能力技不如人，这个没办法。所以对结果大家都接受，只不过过程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下半段的节目。 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 来来来，各位学员，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我提醒一下饮食问题啊，鸡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对于我们锻炼肌肉非常有帮助，但是蛋黄脂肪含量高，要是想健身增肌必须远离蛋黄啊。 好嘞好嘞好嘞。 于是你开启了自律的健身配餐。 小明哥，这仨蛋黄就这么给扔了，你不心疼吗？ 健身为修身，节俭更养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身心自律才是健身达人。

世界排名仅第79位，甚至低于中国队的世界排名。日本队排出大破永野的单箭头，伊东纯也、连田大地和远口元气在身后一字排开，柴崎岳和远藤航坐镇中场，久保建英、南野拓实替补待命。第13分钟，阿曼队前锋曼达尔利用个人能力突至禁区小角度抽射，全田修一将球扑出底线。第28分钟，日本队长传发动进攻，伊东纯也禁区内卸下皮球后打门，法伊兹做出扑救。第42分钟，曼达尔再次在日本禁区获得打门的机会，日本防守球员放铲将球解围出底线。上半场日本队的进攻质量并不高，阿曼在防守端没有犯错，一边在战，日本队换人求变，古桥轰悟上场换下远口元气，场上的雨越下越大，客观上讲确实对于擅长地面进攻的日本队不利，而天气也帮助了阿曼队密集的防守，不过天气并不是比赛的决定因素。第48分钟，日本队球员后点头球吊射，法伊兹飞身单掌救险。第52分钟，阿布杜拉左路突破下底传中，长友佑都禁区内解围，主裁第一时间吹罚点球，在查看 VAR 之后，主裁判取消点球判罚。不过从场面上来看，无疑是防守反击的阿曼队获得了更多机会。第58分钟，阿曼前场抢断获得很好的机会，但哈吉尼外围尝试一脚远射没有发上力，皮球被全田修一没收。其实如果选择往左侧传球的话，日本队的防线已经露出了破绽。1分钟后，阿曼再次突破了日本队的防线，布赛迪再次突到底线小角度爆射，皮球打中全田修一头上弹出。第65分钟，大破永野近期前右脚兜射远角，阿曼门将鲁西迪倒地救险，这也是日本队本场比赛不多的向阳射门，这也是本场比赛日本队最好的破门机会。这场比赛中暴露了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过于求稳的战术和临场调整不佳等弱点。东京奥运会上男足无缘奖牌后，日本足坛就有了要求森保一下课的声音。第82分钟，阿曼队进行了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换人，2号前锋伊萨姆换下8号查希尔。仅仅5分钟后，阿曼队等待了几乎90分钟比赛时间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萨拉赫右路传中，替补登场的伊萨姆门前包抄凌空扫射，皮球飞进大门远角。日本队在对阵世界一流强队的强势表现已经赢得了外界尊重，在亚洲赛场上基本上是难逢敌手的水平。虽然阿曼抓住了日本队进入状态慢的缺点，在对手主场爆冷。首战失利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我们必须要走出这场失利，在好好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我们要在迎战中国队时做出改变，全队要在比赛中充满能量。但是大家不要被这场0-1的表面现象所蒙蔽，5年前同样的12强赛，日本队同样在主场1-2负于阿联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后的6场不败，提前进军俄罗斯。毕竟上一次中国队取胜日本队还是23年前的1998年，进球的还是早就成为教练的黎兵。 这是日本队输给阿曼的那场比赛。 没错。那这场比赛之后呢，其实咱们的很多网友啊有一些担心，觉得日本队下场对上中国队恐怕会卯足了劲儿踢中国队。但是其实日本网友并不这么想，他们的想法跟咱们想的还真是差别挺大的。他们认为森保一下场比赛恐怕不会做出首发阵容上的调整，目的是为了明哲保身。还有的日本球迷呢觉得，就凭森保一那个水平，他就算调他也调不出个花来，调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而且呢， 日本微博啊， 对，这是日本微博，我们的同事献给翻译的啊，说人家只要用阿曼队对付咱们的防守办法就万事休矣，只能用古桥打前锋或者上双前锋也是给支招，但是说只要咱们中国队抄作业 日本就完，并且呢还有不少的日本网友甚至希望中国队能把日本队给赢了，这样的话就能确保森保一下课，这是他们的希望啊。脑洞反正挺大的，我觉得 他们啊这个提出了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哎，是不是日本足协官方已经明确表态了？ 对， 是吧？ 官方表态了啊，对， 说这场球只要日本队没赢中国，森保一可能就悬了。 对，他是他是这么说的，原话是说就有动作了，就要有动作了。对，主教练有动作。 我先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森保一这个人啊，老看亚冠的朋友可能知道森保一。最近两年日本国家队啊，肯定大家也都知道是森保一来当主教练，他同时还是日本国奥队的主教练。其实啊，他是2017年先上任日本国奥队的主教练，然后呢，2018年8月份又接手了国家队的主教练。而他曾经也是北京国安的对手，他在广岛三箭当教练的时候。是2013年跟国安队在亚冠相遇过， 2013年咱俩正好， 咱俩正好 啊，你俩正好就那个 都没碰上， 去南边了， 他不敢碰我， 对，没碰上过啊，对，但是当时的广岛三箭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战术在广岛那会儿的战术是非常鲜明的，当然到了日本国家队呢，可能他现在饱受诟病，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你看他之前啊，这个不管是U23亚洲杯，还是真正的亚洲杯，成绩都不理想。亚洲杯上一届2019年那届，尽管进决赛了，但是输给卡塔尔。对于一个只以冠军为成败标准的日本队来说，日本民众是不接受的啊。当然现在卡塔尔那么强，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点太苛责了啊。二一个呢，就是在U23亚洲杯上呢，他带的日本队居然小组都没出现，小组垫底1平2负，啊。被淘汰，这个跟当时中国队取得的成绩是一样的啊。然后所以这也是这一条罪状。那么总而言之吧，就是再加上这个奥运会男足，本来日本队是希望我们能不能进决赛，是吧？那个其实他们确实差一点点，确实差一点点。但是奥运会啊，他都带到第四了，进了半决赛了，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我觉得日本足协还是挺宽容的啊！您看这现在还带着队呢，你要放在别的国家， 你就给他就炒鱿鱼了。 这罪状都这么多条了，你都数了半天了，是吧？ 他这半决赛是加时赛输给西班牙， 对呀， 是吧？ 对，对，而且你是西班牙呀，你就不是说别的队，别的队就算了。其实这有的是 球迷可能没摆正位， 对，日本球迷要求太高了， 对 对。刚才那个就是那两条日本微博啊，他们可能大概他们日本球迷对这个国家队的用人也是提出了非常多的质疑，我觉得这一点跟中国球迷是非常相像的，就是各个国家球迷可能都一样，说有多少个巴西人就有多少个国家队主教练了， 对吧？日本球迷中国球迷也都是一样，但是他们提的其实也是有些道理。你比如说他们首先提到大迫永野其实是打不了单箭头的，他打单箭头我们刚才只看到那么一脚，看上去还这稍微有点像的， 我觉得他更适合打前腰啊。我觉得 他第一条其实你看啊，现在大概有些汉字大家还能看出来，说这个柴七月，柴七月这场比赛呢打的是后腰，但是呢就是他打后腰在进攻端防守端都出现了问题。这条微博大概内容说柴七月呢应该是一个在4-3-3阵型里边就是张稀哲那个位置的球员啊，他是一个主要在进攻端多体现，然后但是在4-2-3-1里你让他打后腰，他进攻防守都体现不出来啊，所以这是日本网友的一个意见，他们觉得应该上这个守田。所以我觉得日本队可能在这场比赛里也会出现一些这个人员的变化。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古桥亨吾的这个使用啊，他们觉得他应该在边锋上有更多的作为，或者如果真得打单箭头，那也得用古桥打单箭头啊。这个人的突破其实还是很有特点。这个圆口元气在左边认为没有任何的突破，这个肯定对他的用人，对森保一的用人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这个是日本国家队现在的大名单， 人多了也不行。 对， 人少了也不行，他妈怎么都不对。 你看啊，他这个本来我们认为应该是能够肯定出现在主力阵容里的，久保建英、唐安绿以及现在已经离队的这个南野拓实啊，第一场比赛都没首发。久保建英和这个唐安绿呢，久保建英应该是替补，唐安绿好像连上都没上，啊， 那么这个就人确实太多了啊。那我想第二场比赛他肯定会做出一些调整。 他这个阿道也是刚调过来的吧？ 对， 阿道是德乙的吧？ 法甲， 法乙的， 法乙图卢兹的。 他上一场球说，最后一次代表瓜的出场，他上演冒戏法嘛？ 那还是四十强赛的时候。 对 对， 他这个刚调回来， 顶替南野拓实，南野拓实受伤，没有办法来参加跟中国队那场比赛。另外呢，这个，山根士来这个27岁的后卫也是刚调进来的，他是顶替了酒井宏树。酒井宏树第一场比赛是首发的。 对， 首发，但是他踢完了之后，他自己说我不行，我第二场我根本踢不了。他也不是有伤，他就是说我状态恢复不了， 太累了。他说打奥运会打的有点没劲了。 那么就是目前日本队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从跟阿曼的这个比赛啊，我们不妨呢，咱抄抄作业吧。啊，不管抄来抄不来，咱先看看阿曼是怎么做的题，好吧？阿曼是怎么做的题？阿曼怎么防守的？咱们先来看一看。好，这个日本队在进攻端呢，还是传中制造了机会，但是阿曼还是在身体的协调上给日本足够的一个压力。你看这个射门呢，其实我觉得打得已经很好了，但是阿曼的后卫还是很好的压缩了他整个做动作的一个空间。你看抢到前面的防守，身体的硬度，脚下的频率，整体的阵型，其实日本队还是打出了东西。34岁的长友佑都还能包到这个后门柱去登顶啊，要知道他这身高也就是应该是1.7米吧，也就是所以 这场球日本队是有机会的。 但 是呢，我认为阿曼队的机会更好。说阿曼的防守做的也并不是很好，这场球日本队也可以破门。但日本人缺少点破门的运气。但是阿曼队整体来说，这个破门的机会，如果他们能够更冷静一点的话，心理素质更好一些的话，他们早就应该破门。 对，这个我们现在在前方的我们的同行马德兴老师，他在多哈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他的一些观察，一起来听一听马老师的说法。 他当地时间9月5号的傍晚，中国男足呢提前奔赴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进行了赛前适应性训练。为什么把训练提前一天？最主要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除了中国队的对手日本队之外，像伊拉克队、伊朗队也要进行采场训练。那么四个队安排在一起的话，整个就可能会结束的比较晚。所以呢，中国队呢经过协商之后呢，就是做把训练呢提前了一天。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昨天的采场训练就只有中国队一支球队，而中国队呢是主场，所以呢，相应的呢，就是说是能够多练一会儿，就是多练了15分钟，整个结束的时间呢，晚了15分钟，这么也是能够希望让球员呢，能够有更好的适应。从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呢，因为第一场输给了澳大利亚队，大家都不是很开心，这个也很正常。那么我觉得呢，就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大家呢，承认说我们的实力、我们的水平不如对手。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大家不甘心，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输了一场比赛之后，就是希望的，因为后面还有第二回合嘛，还是希望能够就是说是打回来。先训练的时候，就是李铁指导都有一个习惯，会找一些个别的球员进行聊一聊、谈一谈。你比如说像第一轮比赛的时候，他重点就找了那个谁啊，吴曦，就聊了挺长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又找了金金道，完了之后呢又找了最后一个，找的是蒿俊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吴曦也好，金金道也好，他都是那个出现在首发里面，而那个蒿俊闵呢，下半场一开始就被换上场了。这个赛前找人呢，可能是李铁指导的一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某种信号。所以呢，就是在最近几天的整个赛前训练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啊，第一个李铁指导找了韦世豪单独聊了一下。所以我想，就是李铁指导找韦世豪可能是有所想法吧。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变化呢，就是北京国安球迷应该是比较关心的，我也是比较关注的，就是那个找了池忠国。那么池忠国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中场的拦截也好、抢劫也好、拼抢是比较凶狠的，而且对国安的整个这个防守的纵深 起到了很好的整个这个保护作用，尤其是在那个两个通风位的分田。所以呢，我想一方面呢是有意识的，国家队呢就是针对第一场比赛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啊展开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呢，大家也都知道，日本队的中场人员呢相对来讲呢是最多的，而且中场呢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有针对性的展开一些那个防守部署，我觉得这也是有必要的。 就是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呢，就是李铁主教练呢在这两天是找了韦世豪、小伟聊天了，也找了池忠国聊天了，这个挺重要的一个信息啊，也逻辑上能讲得通，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事 儿？我觉得几种可能性吧，就说两种比较概率大一点的。你像找吴曦，可能就谈这场比赛，要不然给你挪到前面踢踢，后面换个人。那找石木可能就是说你对吧？你这场比赛你准备首发，因为我这场比赛需要这个中场强度啊，中场的面积，跑动啊等等。我觉得就是这相关的这些内容吧。然后也可能会去聊，就是或者说另外一个层面，概率更大的就是，我没用你，你怎么想？就是要不就是我想用你，要不就是我没用你，你怎么想？有什么想法吗？对，安抚一下。基本上就是两者之间，用和不用之间嘛，基本上。 对， 大概率就这些事儿。 对，因为在这个已经到这个赛区了，包括现在这种情况，你要说从技战术层面，你要说有一个质的飞跃也不太可能。所以基本上就是从心理这个层面，是吧？我觉得更多的，因为毕竟是国家队主教练，你要了解每个球员。包括你心里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球员的这个心理状态，是吧？无论是你首发也好，还是替补上场也好，你必须要知道他们的想法。 对， 所以有的时候会聊一聊这个所谓，就是可能主教练对于这个比赛的看法，包括对手的看法，然后再听听队员这种看法。他可能综合所有可能核心的球员啊，包括我整个教练组的意见啊，我最终可能定这个这个名单。他有可能会有这个一个位置。左右不定的时候，是吧？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也有可能右边后卫用王刚，或者是中后卫用大宝，这种可能我认为其实可能都有道理，是吧？不是说一输球了那就否定了很多东西，也不是这样。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多聊一聊，知道一些情况，最起码对于整个队里这种气氛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对，好，这个不管怎么样，我想国家队的整个团队都是在非常积极的来准备接下来的比赛，而作为我们不管是媒体还是球迷，我们依然，我想大家都是还是很坚定的，一如既往的在支持着我们自己的这支国家队。这是我们又一次打进十二强，你别忘了上一次进十二强，也就是上届世界杯的预选赛的时候，我们前四场比赛打下来才拿了一分啊，我们现在只不过输掉了第一场，嘛远远没有到灰心丧气的时候。而且上届世界杯预选赛即便是前四轮只拿一分的情况下，我们也打到最后一轮依然还有希望，对吧？所以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是这句话希望能够送给中国队。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历史上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一些经典比赛，算是为这场比赛来壮行。 古人曾说过读史明鉴，所以每到中国队国际比赛之前，都免不了要从大量素材中寻找各队的交锋记录。不过由于这些年来中国足球与日本足球的距离越来越大，国际排名越来越远，以至于很多国际比赛都没有碰面交手的机会了。也就是在东亚四强赛这种只有四支球队而无需分组晋级的赛制下，中国队才留下不少与日本队交手的画面。2010年2月，第四届东亚足球锦标赛在日本东京进行，刚刚上任的高洪波带领中国队首次亮相就是与日本队的交手。虽然双方0-0战平，但那之后中国队3-0战胜并零封韩国，随后两球取胜中国香港，最终夺得那一届东亚杯的冠军。2013年东亚杯在韩国进行，时任主教练是傅国，那支国字号队伍中的很多球员如今依旧是国家队的主力，然而其余三队皆以练兵为主。日本队主帅加谢罗尼认为自己的队伍连二队都称不上，即使这样，在首尔世界杯体育场，中国队也是一波三折，开场仅仅三分钟就因对手对于大宝的禁区内犯规而获得点球，王永珀主罚命中， 早早被中国队领先，显然日本队是不能接受的。随后在第34分钟、第59分钟及第60分钟，日本队接连攻破中国队的大门，将比分改写为3-1。被逆转的中国队并没有放弃，在比赛最后阶段，中国队凭借一粒点球和孙可的国家队首粒进球而扳平比分，3-3战平日本二队，中国队算不上成功，永不放弃的精神竟成为了赛后的亮点。 我说一场比赛可能改变不了我们形象，我们要每场比赛都这么踢，可能就是给个人有改变吧。我希望每场比赛态度都像这场今天这场比赛这样，永不放弃吧。 我真正感谢是我们队员这种比赛中的表现，落后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想把这个比赛打回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两年后的中国武汉，中国队再次迎来东亚四强赛。前两场比赛里，中国队负韩国、胜朝鲜，最后一轮与日本队交手，中国队又是率先取得进球。郜林策动流畅攻势，吴磊接吴曦回敲射门得手。只不过半场结束之前，日本队就扳平了比分。最终，中国队一胜一平一负，在那届东亚杯中获得亚军。 因为现在日本的这个整体配合各方面都打得特别成熟，技术也很完善。 在1-0之后，我们可能对被对方压得比较压力比较大吧，应该是。所以说最后1-1的这个比分，应该也是比较合理的。 重回日本的东亚杯在2017年年底进行，中国队先后与韩国、日本和朝鲜交手，这是国足在亚洲杯之前的一次重要练兵机会。然而里皮带领的中国队却没能实现成绩的突破，在连续3届战平日本队之后，这一次是彻底暴露了实际差距。上半场双方持续焦灼，谁都未能制造出威胁。1-1之后，中国队虽然经过调整有所提升，但全场比赛最后时段，日本队4分钟之内连入2球，中国队则依靠全场补时阶段的点球挽回一丝颜面。可见在那些年里，虽然中超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国字号的表现却乏善可陈。当然，在这4届东亚杯之间，还有一些年轻人的赛事穿插进行着。2014年10月 ，U19亚青赛在缅甸进行，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交手中，开场不到半分钟，唐诗赢得点球，韦世豪操刀命中。此后，日本队在场面上占据优势，而且很快便扳平了比分。直到下半场第77分钟，又是韦世豪在场面被动的局面下赢得任意球，并以世界波破门得分。最终，日本队1-2不敌中国。当时那一届95年龄段的国青队有创纪录的13位海外球员。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与日本队的交手发生在2019年的东亚四强赛上。而那一支参加比赛的球队也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中国男子足球选拔队。那一届比赛赛前赛后，台前幕后的故事都比比赛本身有意思的多。日本队凭借上下半场的两粒进球一直领先，中国队全场比赛补时阶段才有董学生攻入挽回颜面的一球。2年前李铁国家队首秀即不敌日本队，而明晚再次碰面，比赛结果对于中国队的12强赛前景至关重要。 刚才这个片子当中啊，回顾了很多过去的战例，我们演播室的3位呢，我看的也挺认真的。那在这儿呢，给大家出道题，也缓和一下咱们刚才比较严肃的气氛啊。这道题就是大家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一粒进球的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22传给了18，18传给了15，15传给了7，7最后打入了球门。那么问题是，这是哪一粒中国队的进球？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场比赛？对手是谁？ 对，主教练是谁？ 等， 现场观众都有谁？ 我以为你要提前说答案了，吓死我了。因为魏老师好像知道答案，对，所以 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你在现场。哎，这算是个提示。那二位能不能猜出来？这个号码，我觉得提示还是挺多的线索，是吧？ 22大宝。这15应该是吴曦，这7肯定是吴磊， 对， 这18知道是谁？ 是谁呀？ 郜林， 哎，上主力中锋啊。 这几个人都猜出来了。 3块6，3块6，那您在现场主场的面大呀？ 还真不是主场，我再提示你一下。 那可 你看又给你炸出来了这个信息，真是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 年代不算特别久远，不算特别久远，只能说。 那应该， 但我觉得大概率跟日本队有关。 就刚才片子里的， 对， 你们俩这 敲黑板了，敲黑板，你们这没有认真听讲啊。片子里就有这进球， 就三比三那场球呗。啊， 那有可能呗？那我真不知道。那我。啊 这俩不认真听课的孩子，看这就被抓了现行了，是吧？不是三比三，但是呢，对日本队是猜对了，嗯，确实是对日本队。答案就是2015年8月9号，武汉东亚四强赛，嗯，然后呢，确实这个轨迹猜的是完全正确的啊， 不是。啊，是主场，是主场， 对呀， 你看 主场， 主场啊， 还在骗我们。 最终比分是1-1， 联盟带骗。 14年我也在现场，因为当时14年这几个人也都在。这两年我有点搞混了。 原来是你记岔了是吧？ 对对对， 那几年国家队，我说我想不起来吧？那几年国家队，说实话我不太关注。嗯嗯嗯，那几年国家队不太关注。 对，2015年在武汉那是。特别特别的热，嗯，啊，那个，然后那场比赛呢，应该说，现在已经是现在这支国家队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已经都在了。你看，就除了郜林现在没在这支国家队里，其他几个人都应该是比较主要的一个成员，啊，所以就拿这个猜猜看，考考你啊，来，也算给国家队助助威，啊，是吧？ 对。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体坛夜话，请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昨天我们重启了时间轴，穿越回1956年的科尔蒂纳丹佩佐，这座举办了第六届冬奥会的小镇即将在2026年再一次迎回冬奥会。在经历了平昌、北京两个周期之后，冬奥会重回欧洲。2019年6月24号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4届全会上，来自意大利的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获得了2026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在这之前，意大利曾经3次举办过奥运会，分别是1956年冬奥会，还有1960年罗马夏季奥运会，以及2006年都灵冬奥会。2026年冬奥会也是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全面受益者，更低成本、更可持续、遗产驱动将会成为赛事的几大特点。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都在意大利的北部，属于经济比较富裕的区域，尤其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米兰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城市，因为那儿有米兰双雄，圣西罗球场更是球迷心中的圣地。意大利方面已经确认